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周思杰，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傻傻的花呀，傻傻的开，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任花莲县长傅昆萁今天中午以无党籍身份登记参选立委。傅昆萁强调自己才是正蓝军，呼吁支持用蓝营最强棒下架蔡英文。傅昆萁今天登记展现强大的动员能量，好几名国民党籍的县议员还有乡镇长在他身后一字排开。傅昆萁说，今年四五月就有参选想法，因为泛蓝除了当选总统，立院也要稳定过半，花莲县这席非常重要。谈到国民党花莲县已经提名黄启佳参选，势必导致泛蓝分裂，傅昆萁强调自己才是正蓝军，要用最强的人稳住花莲县这一席，才能战胜民进党下架蔡英文。桃园市议员詹江村有意参选桃园市第一选区立委，预定今天下午4点半到选委会登记，但是昨晚出现变化，党部主委邱义胜居中斡旋，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亲自打了电话，希望詹江村以团结为大局，不要便宜了民进党对手郑运鹏。詹江村今天决定不选了。詹江村强调，一切以主帅为主，这场选战必须放弃自我，一切以协助韩国瑜当选、下架贪腐民进党为首要。国民党宜兰县议员黄定和曾经参加国民党内初选，但是他对初选民调作业以及结果不满，退回党政，申请退出国民党，也在周一登记参选宜兰县立委。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今天开会开除黄定和党籍，撤销党代表身份，即日报请党中央核定生效。宜兰县警局礁溪分局原警今天前往基隆市查缉毒贩，发现嫌犯陈姓男子驾驶的红色轿车上前拦查，陈姓男子拒绝拦查，加速逃逸，警方一路追到建民街后，双方爆发枪战，连开超过20枪，陈姓男子最后在车内引弹自尽，警方已经拉起封锁线采证。台北地检署侦办富南斯集团涉嫌吸金30亿弊案，查出了集团高阶干部方玉云以及议员夏雨乔的父亲夏世宏负责招揽民众听说明会，依违反银行法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收押夏世宏在内10人获准，但是包括夏世宏共有5人不服提起抗告，高等法院认定夏世宏所犯罪轻本情7年以上重罪，而且犯罪嫌疑重大，可能与未到案的共犯证人串证以及湮灭证据，必须收押禁见，今天驳回抗告，5人收押禁见确定。交通部审查通过桃园铁路地下化综合规划报告，担任审查委员的行政院前政务顾问、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教授张胜雄直言这个案子就是前坑，认为自己愧对桃园，请辞审查委员。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反批张胜雄完全不了解桃园轨道建设，从头到尾反对桃园建设才是对不起。铁路地下化是桃园百年建设，希望尽快推动。郑文灿强调，桃园铁路地下化方案是一步一步完成审查，没有所谓的直接决定，总体经费也有初步估算。郑文灿还说，台北铁路地下化成本远高于桃园，花9000亿盖捷运，铁路地下化也花了1500亿，高雄铁路地下化同样比桃园多，希望中央同等支持台北以外城市，不要惩罚后面推动轨道建设的桃园。

typical of me to talk about myself. I'm sorry. I hope that you're well. Did you ever make it out of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that the both of us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a thousand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but it don't matter. It clearly doesn't take.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Adele 的 Hello， 2:12。今天是2019年11月21号。听说今天是 Hello 节， 今天是世界问候日， 哦、问候 世界 Hello 日 ，Hello Hello。 透过一个 Hello 简单的问候，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嗯哼嗯哼。 但是呢，如果有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你当然不能直接回答说你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所以现在为你送上陈势安的歌啊，我应该要送势在必行的。 势在必行，他要举手才叫做势在 hello、嗯。 哦，势在 hello。 终于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 有时候要表达自己的感受要表达的好。范科学呢，他在今天也说了关于讲话然后开始在聊左脑在聊哪一区，因为很多人都想说哦，语言区就是在左脑嘛。 嗯。 但是如果那个人连话都说不清楚，不是单纯的左脑开发就可以。 嗯。 根据神经语言学研究者， 全脑开发， 对，其实全脑都重要，对语言都很重要、 嗯、 语言呢不是单一功能，是很多系统相互扶持的。 嗯 那有时候你聊语言跟大脑的关系，还会提到大脑中的两个区，有一个区域呢是在管语言讯息的处理，话语的产生。如果你这个区域受伤了，你可能就会有表达型的失语症。 嗯， 这类型的病人呢，他没有办法说出符合文法的流畅句子，而是以不连贯的字词表达想法。虽然说他讲话间间断断，可是他自己也知道他自己讲话不流畅、 哦、 但是他还是有语言理解的能力在。 嗯、哦、嗯、哦 哦、比如说他可能会说哦，范科学好棒，就他没有办法讲出完整的字词就对了。 嗯 那另外一个区域呢是来理解单词的意义，如果这个区域损害的话，你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感觉性失语症。有这个症状的患者呢，你可以听见声音哦，我知道你在巴拉巴拉讲什么，可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无法理解，就像那个听外国人讲话一样听不懂。 对，尽管我可以组织你语法上那些正确的句子，可是我没有能力在句子中表达出任何的意义。 嗯， 比如说他可能想说哦哦，范科学好可爱，可他可能是想要说哦，小编好可爱好吗？什么就是他没有办法完整的表达出来。 都懂确认拼死小丑，我嫉妒你的爱情。 但最后的结论是，虽然世界上语言很多，各式各样，每个人语系不同，系统不同，但是反正就是简单的一句 hello 就可以表达你的关心，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可以跟你的隔壁同事说一声嘿，你好，嗨。 今天呢，世界问候日，那我的爸爸今天一早呢也传了一篇的文章 啊， 这篇文章呢算是有点像是三只小猪的变化版。 嗯， 三只小猪大家知道吗？就是大野狼要、 啊、 对大野狼要你说过， 我 说玛丽姐姐说故事的时候、 啊、 好，就是大野狼要去大猪家、二猪家、三猪家、嗯、然后大猪就是很随便用那个 茅 草， 然后中猪做，二猪用木头、三猪才用砖头，然后才抵御住了小猪。然后这个故事的结构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老爸爸，他呢有三个女儿。第一个呢，他一早就去拜访他的大女儿啊，大女儿啊，他去的时候呢，大女儿就在做菜，然后做菜然后接着下来呢，做菜做要做好的时候呢，他也没有邀请他爸爸吃饭。 嗯， 然后他爸爸呢就走了，说啊，那我就去二女儿家吧。 嗯， 然后去二女儿家之后呢，二女儿觉得说，哎，这个爸爸呢也应该就是从大姐家来，那是不是应该也吃过饭了？所以就问他一句说，哎，假爸爸？ 嗯， 对。然后爸爸呢就说，哦，假贵啊，这样子。 哦、吃过爸爸不是还没吃吗？ 哎，那故事就这样子嘛，长辈传的故事就是这样子嘛。 哦。 长辈传的故事基本上就是叫孩子们要孝顺什么之类的啊。 假爸爸哦，假。 嗯，然后接着下来又去了三女儿家，然后三女儿家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就正在吃饭了，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一样呢，就是也没有也就想说爸爸是从姐姐家来的，应该都已经吃过饭了啊，对，所以也没有招呼爸爸吃饭，于是爸爸就自己饿着肚子回家了，就买了自己的菜自己吃，一边吃一边想着这个世界问候日啊，应该虽然假爸爸好像是一件问候的话，但其实应该要讲来假崩，就同样都是说就是都是问候的话，就是不要再问人家假爸爸，应该就是热情款待说哦来假崩哦。 所以爸爸传这个到群组的意思，我想是要你 要我请他吃饭。 对啊， 我知啊。 你敢真正知啊？ 我知啊，我看到开头那个故事的结构，我就已经知道他要干嘛啦。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了星期四，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大家说声 hello， 跟大家问候一下，那跟你就是四周，如果你现在旁边有同事的话呀，问候一下，在世界问候日的时候。在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第一个小时也会为大家送上韩国的最新流行金曲。那么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会是你首次在台湾的广播电台上面听到播放， 很新，很新， 来自于郑大贤。 看上去随意却又费尽心机，才让你独特善意，你吹吹不知道 All Spirit Your Day， 一句让你完美至极。You're so cool， I am not tight， 是什么气势凌乱虚云，狂狂的心跳加速。Yes， I'm feeling so high。To turn into a sick girl， 无法感觉小小心机，那么的伪装，不懂 looking at you now， 视线为你环绕，别想太多 baby girl， 雪白的 dance girl， 连 neon sunglasses 远闪进来的在发光，悄悄靠近你的胸膛，紧张的笑容乱撞。

由台视为您现场转播第五十六届的金马奖，在11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5点半，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的中山广场举办星光大道的活动。然后呢，会有户外的荧幕转播颁奖典礼的实况。这次的典礼呢，将由多次入围金马奖的配乐家王希文，还有风细月工作室，以精彩的歌舞秀开场。然后表演歌曲呢会改编原创音乐剧《台湾有个好莱坞》，邀请了包括苗可丽、孙可芳、李千娜加入演出。那这一段呢，从怀旧到展望的歌舞秀，横跨了半世纪的电影风华，要向今年的入围者致敬。如果你想要知道五六金马奖到底奖落谁家的话呢，11月23号星期六晚上下午的5点半就锁定台视频道。然后呢，你可以参加星光大道，也可以观赏户外转播。播的民众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记得可以搭乘捷运板南线，在国父纪念馆站下车，从4号出口出来就可以到达现场喽。 根本没有出息，你要怎样都没关系，别在我面前虚情假意，款款深情。18层的楼顶，我在一个人自言自语，不好笑的游戏，我逃脱出来消失喘息，没有什么气息，只有自己做着呼吸，自己唱歌给自己听。如果我掉下去，会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我知道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每天爱过自信，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地方逃命，忏悔有气无力，哭泣如此的没有诚意，不要跟我挑衅，杀了我也不要紧，反正也没有人伤心，别在你面前虚情假意，款款深情。我知道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每天改过自新，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每天改过自新，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每天改过自新，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 그러면은 내가 한심하죠. 이 느낌조차는 좋은걸요. Hello, yeah, my name is Sam and I like some ham. Girls call me Bam when they see me, they go damn. 무지개는 빨지 놓쳐 파 남보. 그들 기다리는 나는 바보. 그 사람은 생각 마마. 내가 너의 새로운 파파. 쿵나마타타 주문을 걸어 그대 내게로 다가와 봐. Hey. Was about to give up on love. Give it up. Then I saw you, you, you. 친구들한테 둘러싸여 있는 너에서도 알아가고 싶어 lik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umber? Let me guess your favorite color. 빨간색 너의 입술처럼 아무나 느끼고 싶어. I don't kiss and tell so you can use your lips as a brush and I'll be the canvas. Throw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나와 같은 사람 있으면 Throw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Yo,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한 번만 바라봐 주세요. Throw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2:3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当然呢，在今天星期四，我们还是一样欢迎你跟我们一起上班族543一下。我们的电话是02-2363-9955，02-2363-9955。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今天的五四三，除了今天是世界 Hello 日之外呢，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 Hello 一下。 Hello， 你好吗？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衷心感谢一下呀。然后我们明天也会再相逢的。02-2363-9955。 一个人有一只猫，不去烦着潮流的味道，一个人看着电视傻笑，肚子饿了就叫麦当劳，一个人开门洗澡，唱这个也没有人会听到，一个人想大叫就大叫，骚扰你的空间很刚好，守着抽屉的合照，你的微笑明明说好要丢掉办不到，一个人也很好，约会不会迟到，电影少买张票，少点一杯饮料，就像那霓虹桌边传来的烦人喧闹，一个人也很好，可以安静思考，也没人管煎熬，管我几点才睡觉，我一个人也可以很好，没开玩笑。 你也一个人吗？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呀。你好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你是谁呀？ 老陈。 老陈你好啊。 我想要闲聊一件事情，顺便搭一下昨天的告别。 哦，请说。 因为我有一个小五的女儿，那小五她就是这个年级刚分发，就是新的班级，新的同学。 嗯。 然后，班上有个女同学，她就是身材上面比较壮硕。 嗯。 大概目测可能八九十公斤之类的。 你说小五哦？ 对。 哦。 然后，因为国小小男生都很屁嘛，所以就是会对这个比较壮硕的同学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嘲笑、霸凌，就是可能笑他胖子啊之类的。但是，女儿说这个女同学又还蛮常找他玩的。 嗯嗯嗯。 我就想说，那如果我的女儿跟这个同学常常玩在一起，那她是不是也会跟着别人一起受到言语的霸凌这样子？ 嗯哼。 所以其实我自己就有点其实不太好的想法，就是我要不要叫我的女儿尽量少跟这个比较壮硕的同学一起玩。 好好好。 对，然后因为我的女儿比较内向，她比较不会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嗯。 但是这个想法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跟我的小朋友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有时候每天回来分享学校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班上有男生嘲笑这个女同学，然后这个女同学他都会说，哎呦，就不要理他们嘛，反正你回来跟我回馈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位女同学她自己处理她自己被霸凌的事情，其实她看得很开。然后有时候班上的男同学，如果说调皮捣蛋弄我女儿的话，他也会教我女儿说，那你就不要理他们啊，你就骂回去啊，这些之类的。反而他叫我女儿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也觉得说，我当初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怎么会想说要女儿不要跟他一起玩，就是少跟他接触，以免他也被霸凌。 嗯嗯嗯嗯， 对，其实阿姨有这种想法非常不好， 觉得身为妈妈的我竟然这样。 嗯， 对，其实我对这种校园霸凌的事情，其实可能这几年这样下来，以前我还会教我女儿说，你就不要反击，跟老师讲就好。但是随着这种事件一直发生，我就这样说，你就凶回去。 嗯嗯， 你不讲话，别人会以为你更好欺负。 嗯嗯嗯嗯， 对，所以反而是这位女同学，他给了我女儿很多的观念。 嗯， 所以这位壮硕的女同学棒棒。 谢谢老陈的分享。 OK， 谢谢，拜拜 拜拜。 那么那么空披几把人间 02-2363-9955，2:44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啊。 喂，你好。 是 Miki 啊。 马克玛丽。 嗨。 我是因为玛丽跟我讲说，我要打电话进来的话，要你们两个都在的时候我打进来，这样子。 谁跟你讲过？ 哦，我讲过啊。 哦，你之前啊。 嗯， 玛丽啊，玛丽讲的啊。 那今天两个都在一起啦。 对啊，玛丽马克啊，天气有一点冷啦，要多穿衣服哦。 也提醒大家，提醒你记得保暖。 对啊，因为他现在还有再过一个月就过年了， 是吗？ 哦， 还没吧？ 你说十二月过完，一月要过年了？ 对。 嗯嗯， 好快哦！ 哦，好快，对，是。 对啊。 嗯，马克。 嘿。 你结婚有没有胖？ 我胖一点点。 胖一点点，我跟你讲，你吃的东西不要太油腻。 哦，是。 你吃的东西要挑那个素食类的，或是小豆苗那种餐厅吃。 嗯嗯嗯。 它因为它那个是素食的，所以它放的油是茶油这样子，不是一般它那种，不是我们一般吃的那种沙拉油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 吃这么油，吃这么油。 好的，我知道，我的确现在很少很少吃肉，然后大部分都吃素。好的，有一个好的怎么讲？除了对身体之外的好处之外，就是我每天的午餐都只需要花50块而已，超少。对啊， 你怎么你午餐只有吃50块？你吃什么？ 我吃什么？我吃自助餐啊， 50块的是。 因为自助餐 是用主菜，对啊，主菜算钱的，所以你如果都只夹青菜的话，其实就是钱真的很少。 是千金的吗？ 啊，你刚说啥？ 称斤的吗？ 称斤的也不是，它是一道一道菜算的。 你要小心一点，结婚都会胖。 哦。 这个，因为家里有一个贤内助哈，煮的菜好吃，你就会狼吞虎咽的。男孩子结婚都会胖，这是真的。 好， 知道吗？ 再会了 ，Miki。 玛丽，我跟你讲，我明天要去应征一个工作哈，然后 你上次那个没有了， 做一天啊， 做一天呢、啊，我手还去烫到嘞， 做一天，他做一天， 吧， 我手去烫到，因为他把我分配在那个蒸饭的那个饭团那个位置。所以我手还烫到，我就坐了一天，跟他讲说我不适应，他算一天的工钱给我，我就走了。 所以你明天要应征一个新工作？ 对，他那个工作是按摩脚底的。 哦， 那个不是很吃技术吗？要 所以你要进去学吧，对吧？ 对，他会教你，你进去他会教你。 好，这个很辛苦，我觉得这个比那个豆浆那个还要辛苦哦，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会不会。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有什么按摩师傅不辛苦的、欸。 我跟你讲，有哪一个赚钱不辛苦的？你们做广播人员的也是要一直讲话，也是可可。 我只是说，就是按摩师傅他真的要先付出很多的心力，然后很容易会有手受，也是手受伤那些。 对呀、啊，不是你想的那 么简单的。要做好心理准备的。 脚底按摩不会啊？ 哦，好，好了，好了，好了。 看来你说不会就不会。 那祝你好运。 我在那边学，我还可以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写，可以写东西呀、啊。 你先 知道吗？我是打这种如意算盘金呢、啊啊，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你就先专心工作好了啦。 你，我真的觉得你不要再想写东西这件事情了 ，Miki。好 不好，不要写东西啊！ 对对对对，你专心先做一件事情就好。 好啊，可以啊。 那再会喽 ，Miki。 拜拜， 拜拜。 待てね。 他用双脚实践信仰，用歌曲传承世代情感。这是小春 Kenzie 的成长历程，最新单曲《香火》。 上了国中，三股成群，学官将手日渐成型。不管他吹箫丢出钉，来夸文雕将威风凛凛。 到了这时期没你才是急，怕你跑给家人追，父母真担心我都不怕伊，拜托诶帮我出优惠，他们三炷香祈祷，虽然不停地为我争吵，人生的心理路口心我不用靠，珍惜信用未来不自由顶头，到了现在我才真明白，家人祈求买出去欧派，像是我为儿子祈福颓败，延续香火承接我上一代， 这是咱的所有心花上传的故事，保庇咱的好心福，是大歌在阮身躯，这是咱的所有心花上传。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十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吴怡珍医师。若您出现长期慢性腹泻、盗汗、低血糖、反复性胃溃疡、热潮红、心悸、皮肤炎等神经内分泌肿瘤十大症状，请尽速至胃肠内科进行进一步诊断。 台湾诺华关心您。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阿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你 想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是对于失去的想念，其实谁都一样。狮子 Lion 最感人至深的单曲，萧志达，华纳音乐。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IC 梦想家， 我是佳佳。 我是金飞。 2点54分，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新歌，也是玛丽呢这个礼拜有去听她的自己主持的听歌会的。 对， 杨丞琳 是、 哦、我目前没有参加过自己歌手自己主持的、欸。 哦，真的哦。 嗯， 我以为现在蛮多。如果他是一个导听会的话，就歌手本人来讲最快。 我常常遇到就是交歌， 你说访问式的感觉。 对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他就是 Rainy 杨丞琳这次的新歌叫做《节日快乐》。Hello， 节快乐。 空气弥漫着想念，没有对象的想念，让时间继续走，让故事自己去说它的美。在抗拒孤独的必须，睁开双臂，感觉风在吹。当我不再能够拥有你的笑，我选择

车义敬说，他是全国公教军警消暨退休人员联合总会长刘胜良推荐。刘胜良也证实，确实是他推荐车义敬。刘胜良说明推荐车义敬的两个理由。第一，他认为车义敬很有才华，也参加不少公益活动。第二，车义敬的丈夫葛永光主掌在全国各县市遍布分布的救国团系统，拥有组织能力。提名车义敬之后，也就可请葛永光协助配合国民党辅选，有助国民党整体选情。一边，一国行动党决定提名前总统陈水扁出任不分区立委。中选会副主委陈朝健今天指出，公职人员选罢法规定，新设立政党必须在区域立委提满十位才能登记不分区。此外，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且尚未执行完毕或未执行者不能登记。目前中选会还没收到名单，将在收案之后依法审定，审定之前也会请其他机关提供资料审酌。媒体询问过去有没有类似状况，陈朝健说，每个案件形态不尽相同，中选会依法循例，不评论个案，不预设立场。香港反送中抗争延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香港中环最大地主之一怡和集团至少三分之一收入来自香港，这些收入很大一部分又来自抗疫影响最剧烈的中环。分析师认为，怡和今年收入一定下降，房地产业务也将受到严重伤害。报道指出，怡和集团在香港拥有好几家饭店、办公大楼，也拥有购物中心，这些都是构成中环的核心。怡和旗下的特许经营店，像是 7-Eleven， 更在中环无处不见。旗下地产公司香港置地在中环拥有庞大业务，今年上半年贡献了怡和27%的利润。怡和2018年收入425亿美金，分析师估计至少三分之一收入来自香港，当中很大一部分又来自中环的业务。怡和承受的风险从九月开始逐渐加剧。怡和旗下控股公司牛奶国际持有美心集团50%的股份。美心创办人伍詹德的女儿伍淑清批评抗议者，更让美心和旗下特许经营店像是星巴克成了抗议者的目标。香港局势动荡不安，歌手陈奕迅12月在红馆登场的25场巡回演唱会确定全数取消。主办单位公告，鉴于近日情况，考量演唱会就在两个星期后，实在无法保证25场演出期间的观众安全和交通配套，今天决定取消原定于红磡香港体育馆的全部25场演唱会，立即安排退票退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天指控中国铝制电线电缆以低于成本价格出口，实质损害美国产业，寄出了双反税严惩。反倾销税最高税率63.47%，反补贴税最高税率165.63%。两家美国厂商申请救济，指控中国补贴铝制电线电缆出口。美国商务部10月最终裁决，认定中国出口业者以低于合理价格在美国销售产品。估计2018年中国铝制电线电缆出口到美国总额1亿1500万美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今天指出，他们的调查结果支持商务部的结论，预计明年1月6号公布报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09点，成为2303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8点，跌幅1.35%，2096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0点，29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0点，975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0点，跌幅1.56%，264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6点，3203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2点，指数11558点，成交金额1198亿。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今天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和大台北山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

要说出来，他是陈梦辰。这首歌曲叫做《爱天空幻想》，3:10，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的第二个小时呢，是美眉爱漂亮。在进行美眉爱漂亮之前，我刚刚呢就是在那个电台门口走来走去，然后就想说，哎，这个艺文指南针12月份，我来看一看本月有什么艺文资讯。好了，一看不得了，什么？又有暗恋桃花源哦，对面的音控说奇怪，为什么录音室你一个人？哦，不好意思，因为男主持人说他肚子绞痛，要去上大号。我没有想到暗恋桃花源又再度演出了，因为上次我去看是几十周年的纪念版本啊。然后呢，我想说，哇，暗恋桃花源又要演了。我又看到里面有个名字，里面有邱泽。不晓得你有看过《暗恋桃花源》这一出舞台剧吗？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舞台剧，就看了很多次都不会腻。唉，如果人生有梦想的话，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加入《暗恋桃花源》。这故事太好看了。当然，这个《暗恋桃花源》除了让我惊艳的有邱泽的加入之外，当然有很多的硬底子演员都在当中，比如说唐崇盛啊、张本鱼啊、范瑞君啊、萧爱。 远方的你，可知我在想你？ 然后因为暗恋桃花源是一个舞台上，然后阴错阳差就两出戏剧都要在舞台上彩排，可是两出戏剧又是截然不同的戏剧，所以在当中交错，有时候你的台词接我的台词，我们又要争那个彩排的时间，会闹出一种笑剧的感觉。那舞台上两部舞台剧呢，就分别是暗恋还有桃花源。我看到那个邱泽是在暗恋那一边的，所以邱泽要演的是云之凡吗？这个让我有点难以想象。 你知道我爱你真心真意，你知道我永远都不放弃，这人世间纷纷扰扰，只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 我知道这份情此生难续，这雾已经慢慢升起，我们的爱已变透明，映在月光。 12月份的时候，应该说12月底的时候，这一部《暗恋桃花源》，当然哦，我之前看的应该是30周年。那这一次还有说特别邀请第二代云之凡、萧爱跟新生代男神邱泽共同加入《暗恋》这一边，所以应该会有个新的风貌的感觉。如果呢，你从来没有看过《暗恋桃花源》的话，我就觉得可以推荐一下这一部剧给你喽。 你穿着我送你红色的大衣，你对我说今生若不能一起，我愿意来世等你，直到我们永不分离。你知道我爱你真心真意，你知道我永远都不放弃，这人世间纷纷扰扰，只有你值得我去珍惜。我知道你爱我胜过自己，我知道这份情此生难续，这雾已经慢慢升起，我们的爱已变透明，映在月光里。你知道我爱你真心真意，你知道我永远都不放弃， 世间纷纷扰扰，只要你值得我去珍惜。我知道你爱我胜过自己，我知道这份情此生难续，这雾已经慢慢升起，我们的爱已变透明，映在月光里。 第二个小时妹妹爱漂亮呢，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美妆啊保养啊，其实健康也是美的一部分。最近有没有开始尝试做一些新的运动，有新的想法，有新的感觉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但如果对于各式各样的保养彩妆，刚提到那些你有疑问的话，有点困惑的话，不是说这个东西有人用过吗，嗯，这不就生活面活吗，你也可以把东西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来问问大家使用的心得咯。最近呢，因为秋天越来越明显，秋冬要来了，所以呢开始也会收到一些试用，可能就是跟秋冬有关的，或是蛮多人在换季的时候也会换产品，可能春夏是一种，然后秋冬是一种，所以最近我也在试用一些以前我没有用过的东西，也许用一阵子之后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要停留太久，时刻日志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好奇也别去探索，妒忌只能伸缩，如果忍不住寂寞也不能对你说，啊，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不小心的沉默，不想让你太难过，我们就站在落地窗的两边，就算触碰也有了界限，如果跨越过彼此那道边界，是靠近还是更遥远，相信我们走到另一个境界，大剑高唱友谊万万岁，要是我爱你变成了语言，什么会多一些，什么会少一些， 歌曲呢来自于张志成的暗恋。那说到新的试用，但现在也有正在进行中的试用，还有一个是前一阵子其实我有问过大家有没有在使用这类型的产品，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比较少接触到的，就是园艺这个东西。园艺呢它就是感觉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然后完全是选择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的是美白，就挑美白的成分，然后它就是液体状嘛，那如果你是要保湿就是挑保湿的成分，等于是好像你自己也加入了一个设计师的概念，你自己设计你自己需求的保养品。然后原因因为它是水状的，有时候你会掺一些保湿的玻尿酸在里面，就是做调和。试用下来心得就是因为它成分真的非常单纯很简单，所以就是不太会有什么过敏啊、爆粉刺啊、爆痘痘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它成分单纯，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单纯跟纯粹，就是比较偏水状的感觉，所以如果你是真的皮肤很干的人，我觉得它的保湿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够。因为我用那个是瑶瑶，然后他们希望达到目标是说你就可以只用这个原液来做保养，不需要再加任何东西，可是因为我就是现在秋冬比较干，用完之后是一定要再加一道乳霜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产品试用完就觉得它好像比较是适合加在我现有的保养品里面，如果我想要再加强一些什么效果的话，再添加个几滴在里面。但如果未来真的可以达到用一瓶简单的原液可以保养的话， 我在想象未来那个世代了，我觉得是啊，省时又方便的一件事。 将你暗恋， 那我知道有的在研究园艺这一块哦，园艺会不会很像种土、种花、种草那个园艺啊？在研究园艺的这些呢，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有回馈我他的心得，哇，真的很会玩的玩家也是超级有一些加纯露啊、园艺啊，然后这可以调到一个最适合他的产品，就从此爱用，非常厉害。但园艺还有一个，这算不算也是需要考量的方面之一呢？就是因为它很简单、很天然。所以它保存期限很短，你真的是一开封你就要尽快把它用完。 过去的回忆，我试着求你擦干净，却还残留在身体里。一眨眼，似乎还看到他的背影，在空气中窒息。我忘了我自己。再次奋不顾身跳进深海底，无声无息的又唱起了单元曲，沉迷在此刻不住着迷着。 歌曲呢是蔡健雅的单恋曲。在妹妹爱漂亮呢，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邀请到一些比如说像美妆部落客之类的来分享。

是富豪种，他是中芋头，上课常举手。从小被同学笑，这个称号从小被同学叫，让他坐旁边，没有同学要，曾让他锁房间，不想去学校。敏感的体质，身体没打好底子，口袋一定有包卫生纸，因为除了曾老塞在裤底外，没几盖，他一捞就是一礼拜。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贝贝屁。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单， 渐渐的他摸透拉屎的诀窍，现在他拉屎不止在学校，裤子很垮，不是装满了肥料，在舞厅那现在没那么他现在四处出征，外表斯文却是夺命书生。 24/7 白天到晚上，哪里有感觉哪里就是他战场。捷运站里，百货公司电梯旁，星巴克成品，大计划唱片行，他能应付各种情况都不觉得惊慌，处变不惊，就像歌手唱现场。所以他不带部下，尽管他滑倒是没有人护驾，最喜欢当然在自己的住家，但也曾经搭在公园的树下。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贝贝屁。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单， 跟大王聊得还好吗？ 还不错。你明明也去见过大王，你在那边说我，哎，还不提你刚差点把屎拉在录音间的事情上呢。 臭味，指望的尊严很高贵，不让屁股喷到马桶水。指望也很 hip hop，门一关上就开始玩 B-box， 听过的人都说超级酷，但他不公开演出，他说这是富裕术。他精通拉屎的功夫，他肚子很少是空腹，经历过很多的痛苦，就是没遇过 贝贝屁。 拉肚子最久的记录，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很简单， 大王好。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很少是功夫，经历过很多的痛苦， 就是没遇过 贝贝屁。 蛋堡的屎王， 擦屁股最好的技术，终于走到这个地步。 参见大王。 有人说，哎，马克，你不是做胃镜吗？啊，那个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吗？ 下个礼拜二才去看。医生说我有点胃食道逆流。 爱吃甜食又胃食道逆流了吗？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下午的3:38，今天的单元是妹妹爱漂亮，除了有很漂亮的事情问题想发问想分享，可以打给我们或者留言之外，未来如果你有想问丹妮表姐的问题，哦，也欢迎留言在飞碟的网 APP 上面咯。 有时候演得不争气，想找个地洞钻下去，也试着大口呼吸让眼角透透气。有时候爱得太过用力，想失去落地心灵，跑到太空旅行的足迹。 Always true 是对，偶尔和你作对， 到现在呢，只要有时候突然经过，也许大卖场，也许便利商店，然后看到一包棉花糖，我就是会想要忍不住拿起来 闻棉花糖吗？ 棉花糖很香哎， 有油漆香吗？ 哦，这个问题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吧？你这是在等于问我说有比加油站香吗？ 对啊，有汽油香吗？ 哎，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吧。棉花糖哦，以前烤肉的时候要烤棉花糖，这没有相当的技术，就烤不出好吃的棉花糖。外面酥酥，里面暖暖。 耍酷，耍给谁猜？未必要一问要交代。 现在是不是叫张立恒啊？ 啊，就刘子谦啊。 是不是证明要叫张立恒 ？I don't know why I 我看了醉，梦着想要模仿他讲话会被罚啊啊啊罚好多的钱。 为什么他讲话很脏哦？ 连示范都不行，你去点个一级，我办你的，我办你的槟榔，来一颗，来两颗。可是呢，真的是在看《追梦者》第一集的时候，完完全全没有认出那是刘子谦哎、欸，就是他蓄了胡，然后梳了不一样的发型之后、嗯，我还想说，嗯，台湾怎么是有这么这中生代或新生代演员如此俊俏，我却没发现，就发现哈是刘子谦。 我本来就难搞这首歌，从歌词到编曲上，其实我们都运用比较大胆的方式，编曲是比较放，歌词会比较很争议性的去讲关于一个艺术工作者，他其实对事情的要求，过后产生了一个让别人对他情绪跟形象上的定义，是那两个字难搞。 别在背后翻我白眼，你不自觉，我才要傻眼。

起潮落，才会爱得从容。在沙漏中流走，天真散成荒漠，所有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都是岁月它在记录爱过的标记，然后就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好奇自己能被记忆怎样的占据，所以我还是想你慢慢的走，所以我脚步有潮落，才会爱得从容。这个世界从不轻易给你期许，总会有一个人和我相同默契。 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许丽杰，那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音乐这条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这号人物就是大家都一定有听过的陈子红老师。那子红老师他其实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贵人，因为之前在大学时期比了大专杯两次的奖状都是老师颁给我的，那到之后的森林之王也是老师推荐我去的，那也因为这三次的缘分，然后老师才正式的让我迁入了喜欢音乐这个大家庭。你的坚决 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不安的眼泪，哪怕某个明天我们变成了从前，无所谓无所谓， 全主打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原班人马全员回归。2019年中压轴巨作《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艾莎、安娜、雪宝再度集结，全新邀请葛莱美巨星、迪斯可憋三乐团、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请听环球《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Into the Unknown》。